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22集。俊爷，你叫谁神经病呢？ 大姐，你说什么呢？ 宁威拉了拉宁晴的衣袖，着急地说道。 冉冉， 宁晴一时嘴快，眼下也后悔了。别这么叫我，我跟你熟吗？晴冉削瘦高挑，比宁晴高一点，微微低头，目光挺冷的。宁晴找回自己的声音，她捏了捏手指，骨节凸起。 这件事儿我有不对的地方，可我是想让你好，别步你外公的后尘，你还在一中，我不管你，谁管你啊？ 我不需要你管。秦冉轻身，微微眯着的眼睛还微带着血，挑着的眉峰又狂又野，伸手拍拍宁晴的肩膀，笑道：除了我外婆，没人能管我，所以以后我是死是活，上哪个高中，有没有考上大学，都跟你没有关系，记住了。他一句一句说的，不紧不慢，说完后一侧身朝宁威跟慕莹挑挑眉，两人立马跟在他身后。宁威也气得紧，没有跟宁晴打招呼。医院大门口外，宁晴那张画着精致妆容的脸，一会儿白一会儿青的，连指尖都在颤抖。林锦轩站在一边，他看了一眼晴闪的方向，对方一如他刚开始见的样子，那双眼睛又黑又冷，风骨刺人。林锦轩晚上忙完了才准备去接宁晴，顺便想要当面给秦冉道歉。晚上秦宇催着他快点走，他又忙，确实把秦冉忘了。 宁姨，你还要去看陈奶奶，我有事就不上去了。 林锦轩温和地笑笑，顿了顿， 按理说我不该管您的家事，可这样说自己的女儿到底不好，您说呢？ 说完也不等宁晴回答，朝他略微点头，就拿着手机转身。林锦轩开门上车，搭上方向盘的时候，他微微愣，修长的指尖点着方向盘，眼眸微眯，他没忘记刚刚秦冉说的国家投入实验室的药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按照表面上的意思，那是还没有发行的药，数量也有限，能拿到的人不多。宁晴的底细，12年前她嫁给林奇的时候，她就查过，并没有值得她注意的，她也就随对方嫁给他罢了。正想着，她看到了公交站台边陪着宁威等车的秦冉。林锦轩停下车，他降下车窗，眉眼里带着与生俱来的冷漠与高高在上，语气却是温和的。 秦冉，你们去哪里，我送你们过去，当我赔罪。 他的车是黑色的迈巴赫，左手搭在方向盘上，微微露出的一截手腕上戴着宝格丽手表，面容清贵。慕莹看不出来牌子，但却看出来尊贵，她从来没有坐过这样的车。下意识的，慕莹看了秦冉一眼。不用。秦冉低头玩着手机，他坐在公交站的凳子上，翘着二郎腿，慢条斯理地戳着手机，头也没抬。秦冉的冷漠跟反骨，林锦轩也领教过了。 行，那你们三位女士要注意，到学校了给我发个短信。 他礼貌开口，秦冉没有开口，秦冉没有理他，秦冉依旧在玩游戏，秦冉很冷漠。 注意安全。 林锦轩看着对方翘着二郎腿的大佬做派，无声笑笑，想了想还是开车走了。等林锦轩走了，慕莹纠结了半天才开口道： 表姐，刚刚那人是你朋友吗？ 是林家人。 秦冉继续玩游戏，声音不紧不慢的。林家人，那个宁晴嫁过去十分有钱的林家。母婴想着，那是林家那位少爷吗？十二路汽车到了，母婴开口道： 表姐，一中的车到了，我跟妈先送你回一中，你一个女生 等623路，我先送你们。秦冉漫不经心地说道。宁晴站在医院门口，因为是晚上，来来往往的人不多，可她还是觉得羞窘。先被秦冉堵住话口，再被那个继子说教，周边似乎有人看她，她咬着嘴唇，低着头，快速走进医院。因为他走得快，自然也没有发现从他一路上走进去到上电梯的时候都没有什么人。现在不过9点，医院晚上人虽少，可这一层都是病人，病人家属跟医生护士总会有来往。下了电梯，宁晴就发现十分不对劲，不该这么安静，几乎没有一点声音，他背后毛孔都炸了起来。前面似乎有道视线，宁晴猛地抬头，首先看到的是拿着手机满脸笑意地看着他的男人，对方的耳朵上的耳钉着实亮眼，另一道冷芒似乎刺到了眼睛。宁晴视线落到了这个男人旁边，是一道黑色的身影，对方半靠在墙上，一手插在兜里，一手把玩着一把很薄的手术刀，他的手指在灯光下白皙分明，骨节流畅好看。手术刀在他手上慢悠悠地反转着，半低着眉眼，可还是能看出他那漂亮的轮廓。饶是场合不对，宁晴也还先是被他愣了一下，这下再迟钝也知道事情不对。宁晴往后退了一步，他伸手拿出包里的手机，警惕地开口： 你们是谁？在这里想干嘛？ 手机还没有在手里捂热，就被陆兆颖抽出来。陆兆颖摸摸耳钉，手机在指尖转了一圈，然后半弯着腰，拿着手机往宁晴脸上拍了拍，偏头笑得冷漠。他恶狠狠地说道： 俊爷，他问我们干嘛呢？ 几步远处，手中把玩的手术刀倏然停下，宁晴丝毫不敢乱动，心脏几乎被什么拽住了，捏紧的手指青筋暴露。这里是云城最好的医院，这个时间点这里不该是这样的，更别说这是 VIP 病房，有保安24小时监控，能在这个时间点将这里清场，医院还能配合，宁晴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竟然惹到了这种人物。来到林家，他一直谨小慎微，就怕出错。在宁晴惊慌不定的时候，靠在墙上的程俊抬起了头，那张脸依旧好看，眸底又清又烈。在云城，他好像也没有见过这种人。宁晴手指剧烈颤抖，对方不用做什么，一眼看过来就上神难以喘息。 这位，不知道我有什么得罪您的地方？ 一句话刚落，陆兆颖嗤笑一声。程俊垂眸，半晌后，他把手术刀扔给陆兆颖，自己从兜里摸出了一根烟。走廊灯光下，他身姿修长，眉眼挥毫精致。他依旧看着宁晴，笑了笑，声线又轻又慢，又带着不知名的狠意。 你刚才叫谁神经病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